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大家好啊，我是赖慧玲 Winky， 又来到一剧之本啊，是不是很开心听到我把声呢？咁另外当然唔笑得嘅咧，就我隔篱呢一个， 你自己讲完自己都笑啦，系嘛？ 唔系，我见到你个反应啊，你真系好期待见到我啊嘛， 系嘛？期待你搞笑啊，系嘛？ 系啊，就是我身边嘅黄晓初阿初啦。 Hello， 大家好。 嚟紧咧，我哋呢两集咧都会讲一啲几经典嘅电影，但系咧我先讲第一套先啦。我哋今日会讲嘅咧就系《灵异第六感》，呢个台湾译名嚟嘅。 系。 咁中国嘅译名咧就 系 第六感。 系。 咁呢个香港译名咧？就是鬼眼啦， 系系系， 咁英文就是The Sixth Sense 啦，咁就是一套1999年嘅电影嚟嘅，一个美国嘅惊栗电影啊。我记得点解讲呢套咧？上次咧我哋咪话讲鬼片嘅要， 跟住 我真系好惊，咁啊讲我左眼见到鬼， 哦 yes yes yes， 系啦。咁你同埋阿边度咧觉得有冇咁惊啊？譬如真系讲一套惊少少咧，就话呢套我挣扎咗好耐噶啦，跟住你哋又话唔算好惊啊，又话算几好睇啊，咁好啦，我就睇啊，睇完之后真系原来真系一套经典嚟噶。 同埋佢嗰个惊咧，到最后咧，头先我喺度揸车嚟咧，我又一路喺度谂嘅时候咧，系有啲嘢系仲得意啊！我等阵可以再分享一下。到最后，即系我觉得佢劲系劲在呢样嘢啦。如果你试下咁样谂啊、 嗯、 ，Matrix 系鬼片嚟嘅，你试下咁谂啊 ，Matrix 系惊栗片嚟嘅， 系都有啲嘅。 你明唔明啊？即系而家讲紧俾你听 ，Truman Show 真人 show 嘛，系、咪？占基你嗰、那个仲唔系恐怖片？嗰啲系恐怖片啦、 啊。 你每日喺度谂，你每日喺度谂，死啦！其实我嘅生活系唔系？ 我即系睇完之后，系咪俾人设计晒嘅咧？ 哇！呢啲仲唔系惊栗片啊？呢啲系惊栗片啊！而、而鬼眼亦都有少少咁嘅成分，即系我相信都唔少听众会已经睇过呢一个电影噶啦。因为就算系当年喺香港上嘅时候，都几大件事啊！即系大家睇完都系即刻叫我、你未睇啊，快啲去睇啊！即系好耐冇出现过一套咁样嘅电影噶啦。而当年鬼眼系其中一套嚟。 同埋呢套电影咧，其实你唔睇咧，真系好难听落去啊！听我哋嘅节目，即系今集啊，因为咧呢一套系你嗰时都同我讲，喂，佢有条桥唔穿得嘅，但好惨，我上网揾呢条片嘅资料嘅时候咧，我唔小心立到一句嘢咋，就俾人穿咗啦。跟住我就穿咗条桥咁样去睇，但系咧都唔会令我好失望嘅，即系就算我估到都好啦，都唔会令我失望嘅呢一条片，呢一套戏真系好睇。但系所以各位听众，如果你真系未睇鬼眼嘅话咧。唉，又唔可以叫你停机，但又想你睇咗先，即系你都要揾你嘅办法去睇咗。 快啲买只 DVD 先讲啊！ 快啲买只 DVD 啦，唔好讲咁多。好，咁我哋依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即刻进入鬼眼。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好啦，今日我哋一劇之本讲嘅劇本呢就係鬼眼 The Sixth Sense 啦，呢一个电影嘅导演同埋編劇呢都係奈特沙马兰啦。 係 咁啊，我哋即刻进入个故事啦。 咁个故事一开始呢就係布斯威利士就同佢喺戏入面嘅太太啦，两个人喺屋企呢就啱啱就获得咗一个奖状咁样啦，一个名誉就係表扬佢嘅，就係因为佢係一个好成功嘅儿童心理学嘅醫生咁樣，咁就幫咗好多人嘅，咁所以政府就專登表揚佢啦，係個市長啊專登頒咗啲嘢俾佢咁樣啦。咁佢個太太就即係開住支酒，兩個人挨喺屋企嘅時候就喺度講話，唉、老公你真係叻啦，我讀俾你聽啊，上面寫住啲咩咁，唔知佢係咪佢覺得佢老公唔識字定係咩啦？咁啊讀俾佢聽啦。咁啊點知讀完俾佢聽之後，就突然間就翻上房就發現好似有人入個屋咁樣啊。 喺呢度已經我好驚 嘅，喺呢度已經好驚啦，係嘛？就係發現咧，就係有一個男仔咧，就喺佢哋嘅廁所入邊咧。 就是基本上是即系冇着衫，净系着条短裤咁样咧，就企咗入边，成身湿晒咁，唔知做乜嘢啦。 有伤痕啊！ 系啊，系有伤痕咁样，咁就喺度即系打晒冷震咁样，咁佢哋就好惊啦！突然间有人入屋咁样，仲有个电话系打烂咗，呢个都几紧要嘅，真系屋企入边个电话线啊嗰啲系整烂咗、掹断咗咁样。咁呢个人就开始讲就系话你唔记得咗我啦，我系细细个嘅时候已经识你，即系原来到最后就讲翻呢个男。人啦、啊，已經係我諗佢廿零三十歲咁樣嗰啲嚟啦，已經係就話佢細細個嘅時候，其實就係呢個 Doctor Malcolm 嘅一個病人嚟嘅，就係、是、阿布斯威利治飾演嗰個醫生嘅一個病人嚟嘅細細個。咁但係咧，佢就講翻話細個嘅時候，佢應承過會幫佢，但係佢到最後放棄咗佢。 係。 佢話：你搞到我而家今時今日咁樣，就喺佢今日係攞咗個咁樣嘅榮譽獎之後，就突然間有個咁嘅人出現，就話俾佢聽，係你當日遺棄咗我，然之後令到我變成今時今日咁樣。 嗯， 即係佢話就又冇人理佢啊，就精神病院、啊、 又叫佢怪胎啊， 係啊，所有人就當佢係怪物咁樣啊。然之後到最後就係呢個人突然間係掹槍出嚟， 嗯， 就射咗布斯威利士喺肚度中咗一槍，然之後就。即刻就自己向住自己个头开枪，咁佢自己就应该当场死咗啦、 嗯。 但系布斯威利士就中枪瘫咗喺个肚度，跟住就同个老婆讲冇事冇事啊，我唔痛啊，冇乜嘢嘅咁。咁就完咗第一场啦。咁到第二场一开啦，就系、是、布斯威利士就喺街度就 事隔一年噶啦嘛， 系事隔一年啦，喺条街度佢就攞住啲花喺度睇紧，原来佢就一路喺度 observe 紧一个小朋友。原来佢谂翻咧就系好似之前枪伤佢嗰一个。男人，嗰、那个咁样嘅情况，因为嗰个男人话当日佢接受治疗嘅时候就大约佢十岁，然之后咧又系成日话有幻觉啊，会疑神疑鬼啊咁样，即系总之嗰啲病征系好类近嘅，咁佢就喺度一路 study 紧呢一个小朋友就九岁嘅。咁佢就一路喺度想办法，即系其实我哋嚟到呢个位作为观众，我哋就应该明白就系、是、佢作为一个医生，佢就。即系想去揾一啲， 好想去帮翻呢一类型嘅小朋友啦。 揾翻究竟系咩事？点解佢当日会帮唔到嗰一类嘅人，而佢今日佢又揾到一个类似咁样嘅 case？ 系 咁，佢就去详细咁去 study。基本上佢系废寝忘餐咁样，然之后连屋企又唔理咁样，就终日就去了解呢个小朋友究竟佢嘅生活系点样，发生紧咩事，就想去帮佢啦咁样。即系因为佢成日都挂住做嘢，成日都挂住咧，即系点样 研究呢啲咁嘅病例啊咁啊。 特别系呢个小朋友咧，其实都唔系病例。特別喺呢個小朋友，佢已經好似乜都唔做咁樣噶啦。咁但係翻到去屋企咧，佢太太已經瞓著咗啊，咁樣冇辦法啦。咁樣唯有都係繼續係咁，因為佢去醫好呢個小朋友嘅病，或者幫到呢個小朋友，係佢而家覺得最重要嘅任務。但係就好明顯見到佢為咗工作咧，就同佢屋企嘅關係，同佢太太嘅關係就係有一啲問題啦。 越嚟越疏離咁啦，好似嗯。 咁慢慢咧，我哋就同呢個男主角一齊啦，去 study 呢個小朋友究竟係。乜嘢事啦？佢就好得意嘅，佢咧个人咧就唔多讲嘢，冇乜朋友。但系原来佢系好知道自己有问题，佢亦都好知道点样去处理呢啲问题咯。佢、嘅问题系咩咧？就系佢话佢有一个秘密，佢唔可以同人哋讲嘅。但系咧，佢身边人啊传闻咧就当佢系怪物嚟嘅。咁啊呢、這个。布斯威利士一路就喺度谂紧点样帮呢个小朋友，咁有一日就去咗呢个小朋友嘅屋企啦。咁啊，同佢妈妈两个坐喺度嘅时候，就突然之间呢个小朋友同时亦都放学翻嚟咁啦。咁呢个小朋友见到布斯威利士就望住啦，咁布斯威利士就同佢打招呼啦，嗨，点啊你咁样。但系呢个小朋友一路都唔肯出声。咁但系布斯威利士就话啊，不如我同你玩个游戏啊，就系、是、我系识得心理感应噶，如果我讲嘅嘢系啱嘅话，你就。向我下一步， 系 如果我讲错咗，你就向后下一步咯，咁啊。但系如果你行得够近啦，已经去到张凳隔篱，你就一定要坐低同我倾偈噶咯，即系同佢玩呢个咁嘅游戏，咁就开始估佢啦，即系诶话啊，你平时一定好唔开心啦，点点点啊嗰啲嘢咁啊。初初佢所有嘢都估中 啊， 但系后来佢就发现咧，佢估嗰啲嘢咧，咦，原来估错咗。呢、這个小朋友亦都慢慢开始向后褪啦，即系佢好似越嚟越有 distance 咁，亦都喺呢个时候，呢、這个小朋友就开始将佢一啲情况啦就讲出嚟啊。佢就系话，曾经佢试过上美术堂嘅时候咧，就系、是、老师叫佢画画咁啊，话、哎、诶你画咩都得噶，即系无题，你想画咩都得，咁咪就画啦。开始画有啲人即系好恐怖嘅嘢，咁、老师见到咁啊，当然系即刻见家长啦。大佬一个小朋友无啦，点会画啲咁嘅嘢啊？咁样。咁啊，呢个小朋友亦都讲阿 Cole， 佢就话到最后佢就发现咧，佢有啲嘢系唔可以同人哋讲嘅，佢唔想同任何人分享。佢亦都发现咗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就系佢画画只要永远都画啲开心嘅嘢啊，即系画条彩虹出嚟啊，咁啊，只要每次画彩虹咧，咁就冇 就唔会有麻烦噶啦， 就唔会有麻烦嘅啦，个个人都觉得冇问题啦，咁样。 咁就係咁樣咧，呢個小朋友就揾到一個生存嘅方法，但係原來佢就一路都係隱藏緊一啲佢唔肯同人哋 share 嘅嘢。 佢嘅秘密係 啊？點解佢會成日畫啲咁恐怖嘅嘢，或者佢成日都會係奇奇怪怪咁，令到所有人都覺得佢好奇怪，就唔同佢做朋友咁樣嘅。咁到最後佢講完，亦都係因為佢越吞越遠啦。咁布斯維士睇嚟亦都冇辦法，即係。可以話係接近到佢，所以到最後呢個小朋友亦都係轉身就翻上房咁樣就完咗啦呢件事。咁到最後布斯維利士亦都係走咗，但係點知原來佢係要趕時間去邊咧？就係、是。佢應該係約咗佢太太食飯嘅，咁去到個餐廳度就，哎，對唔住啊，唔好意思啊，我 去錯咗餐廳， 去錯咗，哎，我以為係第二間餐廳添，唔好意思啊，咁啊，真係唔知真定假啦，咁講啦。跟住個太太唔理佢啦，咁佢就開始講話，哎，今日我遇到個小朋友啊，嗰個小朋友咧就係即係好似上年我哋遇到嗰個人咁樣，又係咁樣情況啊，佢又係咁樣嘅病咁樣，我都唔知點樣幫佢啊乜乜咁啊。但係個太太又好似好唔開心咁樣，一路坐喺度咁樣，布斯維士一路喺度講咁啊，到最後就一路以为系准备食饭嘅时候，点知个侍应就已经攞张单埋嚟埋，老婆就即刻抢咗俾钱噶嘛，俾完钱签咗卡，点样放低张单，净系讲咗句就系 Happy Anniversary，就系我哋结婚周年纪念快乐，跟住转身就走咗啦个老婆。咁即系睇嚟个老婆都几唔开心啦，即系睇上去就系布斯维士 keep 住都系挂住要处理呢个小朋友嗰个病，即系连结婚周年纪念嗰晚嘅晚饭都迟到冇出现咁样，即系喺呢度我哋都开始发现。原来他们那个婚姻是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过了这一段日子之后。咁好啦，咁有一日啦，有一个其中一个阿 Co 嗰啲同学咧，屋企就搞个生日会啦。点知就系呢个小朋友个爸爸咧，就坚持话一定要请埋阿 Co 嚟咁啊，唔知点解佢一定坚持就请佢嚟啦。咁嚟到咁啊，其实冇人陪佢玩咁样啦，啲人就自己喺度玩小朋友咁啊。咁但系咧，后来咧就系阿 Co 咧，佢开始咧就。聽到啲聲啊！我哋喺個戲入邊都聽到佢聽到啲聲啦，就係有人咧就喺頂樓有個閣樓一個房仔嗰度咧就話：你快啲放我出嚟啦！乜乜物咁樣，唔知點解入邊會有人講啲咁嘅嘢啦。咁佢就一路望住個房，好驚咁樣，佢又唔敢埋去。喺呢個時候有另外兩個小朋友咧 見到佢上面古怪， 奇怪怪望住間房，唔知做咩咁啦。跟住兩個小朋友就。夹硬运咗佢入去嗰间房仔入边，而呢个时候咧，阿 Co 咧就好惊喺入边惨叫，但系慢慢咧，阿 Co 自己嘅妈妈就开始听到啲声咁，然之后就慢慢就行上去，就见到两个小朋友望住嗰间房，阿 Co 咧就喺间房入边好惨咁，系咁喺度喊，系咁喺度嗌，喺度挣扎，跟住佢想去开道门又开唔到啊，咁啊到最后就系 Co 咧喺间房入边就系竟然系晕咗啦，冇晒声气啦，咁道门定就开得翻啦，到最后就真系要送咗阿 Co 去医院度，咁去到医院。到咧，阿布斯维利士又出现啦，就同佢倾偈咧，就问佢究竟发生咩事啊？咁样同佢讲话， 同埋布斯维利士喺呢度，佢亦都表白咗佢自己有咩唔开心。 系啦，佢将佢自己屋企嘅问题啊，亦都。讲咗出嚟啊，话真系唔知系咪真系帮到佢啊，同佢太太亦都好似有啲问题啊， 唔再倾偈啊，咁样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亦都因为咁咧，呢个小朋友就开始就。即係將佢自己嘅故仔，亦都講翻俾布斯維利士知道，就係話我而家講俾你聽，我個秘密究竟係乜嘢啦？咁佢個秘密就係話，原來佢係見到鬼嘅。即系唔系左眼见到鬼，系两只眼见到鬼， 即系最经典嗰句 系啦。I see dead people。 I see dead people。 即系佢话佢见到鬼，咁布斯维利士听完就算啦，然之后就出咗街，又系佢 keep 住都有啲录音噶嘛，因为佢同啲病人嘅面谈，佢有阵时会录音啊，亦都佢自己会有一啲咁样嘅录音笔记咁啦。佢就话：，呢个小朋友就佢嗰个病情仲。嚴重過十幾年前嗰個小朋友添，同埋佢已經開始見到幻覺咁樣，我都唔知係咪真係幫到佢咁樣，即係係嚟到呢度，好明顯布斯維士都唔信佢係見到鬼啊，即係咁就咁樣就算數咗啦。咁阿 Co 亦都啊翻到屋企啦，同佢媽媽翻到屋企之後咧，佢啱啱講完話，原來佢個秘密就係見到鬼咧，就開始即係個問題就更加俾觀眾見得清楚啦，就係佢夜晚半夜起身嘅時候咧，呢個小朋友阿 Co 半夜起身啦，咁啊。夜晚你要去厕所啦，去厕所嘅时候咧，突然间咧就系屋企入边咧系多咗其他人，即系其实系鬼嚟啦。咁啊，呢个亦都系成个戏第一个最惊吓嘅位啦，就系突然间有一个 人喺个厕所门口度行过咁样。咁阿 Co 咧，佢就走去个厨房嗰度，听到厨房嗰度有声，咁啊以为系妈妈喺度，唔知做咩啦。咁去到就见到有个女人，点知拧过嚟，原来唔系佢妈妈嚟嘅，系另外一个女人咁样，满身伤痕咁样，跟住就开始喺度讲啲语无伦次嘅，就话系佢老公对佢唔好啊，系你逼死我噶，点样样。跟住阿 Co 就好惊啦，就即刻跑翻去佢自己间房度。佢间房入边咧系有个帐幕仔咧，入边全部都系啲神像仔啊，即系譬如有十字架 啊、 圣母啊咁样，即系佢每一次就匿埋入边，就希望可以安全啲咁样啦，因为原来佢即系一路讲紧佢嗰个问题就 系 佢见到鬼嘛，咁好啦，咁第二朝早又起身啦，咁妈妈就问佢一个问题啦，就系、是、话你系咪有啲嘢想话俾我听啊？点解婆婆嗰个链坠咧去咗你个柜桶度嘅？系咪你攞咗啊？咁咁当然啲小朋友话冇啊，佢冇攞到啦。但系呢个妈妈就开始话：喂，我唔知点样处理你啊！即系好明显，成间屋系得我同你咁啊，个链坠无啦啦去咗你个柜桶度，咁啊一定系你啦。但系小朋友就即系阿 Co 就永远都话唔系佢做嘅咁样。咁到最后妈妈就好嬲啦，然之后就叫佢你唔食完啦，你走啦你咁样。咁但系呢个小朋友其实佢一路都继续有问题，就系佢成日都会见到鬼噶嘛。因为个戏之前佢都讲过，就系话其实周围都系鬼，成日都有嘅咁啊。佢仲话每一次有鬼出现咧，就系会好冻啊。即系 寒咗寒咁样， 啲鬼咧，当佢哋嬲嘅时候咧，个温度就会降低好多嘅咁样。 哦，好惊！我依家都好惊，我而家起鸡皮。 好冻啦，开始。咁啊，妈妈啊，帮唔到呢个仔仔啦。但系同时间咧，咁啊，故事亦都讲另外一部分就系阿布斯威利士个太太啦。咁佢太太其实就系即系有一间铺头就卖啲唔同嘅嘢啦，即系譬如珠宝咁样啦。其实有个男仔喺个戏之前都出现过，佢就试过嚟佢哋屋企啊，就约呢个太太啊，系饮嘢或者出街啊咁样。话最近你都好似唔系几开心咁，约佢出街。咁布斯威利士都有即系撞见过嘅，咁但系一路都佢哋都冇出街啦咁样。但系就嚟到呢度咧，突然间佢哋两个咧就开始即系所谓挞着咗啦，两个坐喺张凳度，然之后倾下偈就系越坐越埋咁样啦。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咧，就系铺头个窗口咧就系好似俾人用石仔掟咁样，砰咁样就原来个橱窗个玻璃就碎咗啦。咁你就即刻跑去个门口度睇咧，佢哋就见唔到人啦。但系点知跟住我哋就见到就系、是。布斯威利士就系气冲冲咁一路就走紧啦，咁样咁就应该就系佢即系一路之下就打烂咗个玻璃咁样啦，佢就走咗。即系我哋就见到佢哋嗰个关系而家嗰个樽颈位系咩？嚟到呢位布斯威利士咧，就去揾翻个小朋友阿 Co 就同佢讲话：我谂我唔可以继续做你嘅医生啦，因为我又帮唔到你，但系我自己屋企又开始有问题，我同我太太嘅关系有问题，咁样我谂我真系唔可以再做你嘅医生，我要介绍其他人做你嘅医生。但系喺呢个时候，个小朋友阿 Co 咧，佢就即刻即系好唔开心啦，佢就话唔系啊，我觉得你系唯一一个帮到我嘅人嚟啊，你唔好抌低我咁样，冇人信我嘅，你信唔信我先？我见到鬼，你信唔信我先？布斯威利士嘅答案竟然系我唔知道点答你，咁真系好明显，其实佢都唔系好信啦。咁但系个小朋友就喺呢个时候，因为之前呢个阿布斯威利士呢个医生咧，为咗氹呢个小朋友就变过一个魔术噶嘛，其实咧好废嘅魔术嚟，系好废。 左手摆右手，再摆个三袋，跟住又话喺翻左手，但系其实由始终都见到佢喺左手嘅。 咁呢个时候，呢个小朋友就攞翻个银仔出嚟，就同布斯威利士讲，佢话你唔信，你又点会可以帮到我呢？跟住就係话呢个世界有一啲魔术係真㗎。咁就攞返个银仔出嚟就俾返布斯威利士。咁布斯威利士就开始觉得唔係嘛，佢真係见到鬼咁样。咁佢就开始 study 返呢，就係之前嗰、那个即係讲緊一年前自杀死咗嗰个人枪伤佢嗰个呢。係啦。咁就睇返佢细个嘅时候嗰啲档案，然之后就听返佢啲录音呢。听返个录音突然间有一日呢，就係佢话我唔知要出去做啲咩，喺度等我一阵啊咁样。咁临走之前佢就话间房突然间咁冻嘅，咁我出去咁样出咗去。咁然之后咧就个小朋友就一个人就喺间房入边，然之后佢将嗰个录音放大声啲嘅时候咧，就听到有个男人咧喺度讲西班牙文噶，就 系 慢慢喺度讲我唔想死啊，我唔想死啊咁样，系西班牙文嚟嘅，但系个小朋友唔应该就唔识西班牙文噶嘛，咁佢就开始觉得。喂，唔係啊嘛，唔係堅啊嘛，即係因為佢哋兩個病徵係好似啊嘛，即係一路覺得佢哋有個問題好似啊嘛，佢亦都開始信，就係話呢一個小朋友係真係見到鬼啊，即係佢開始有啲咁樣嘅靈異嘢出現咧。但係呢個布斯威利士就開始同佢講啦，咁多啲鬼，如果佢哋係真係走嚟揾你，咁佢哋揾你做乜嘢先？可能佢哋係想同你講啲嘢咧，佢哋係咪想同你講啲咩啊？咁樣。 咁呢个小朋友听完之后都不以为然啦，唔知点算啦咁样。去到有一晚佢喺屋企啦，又见到鬼啦，好惊啦。咁佢又匿埋喺嗰个帐幕入边啦。咁佢就即系做好晒嘅预防措施，就揾啲夹夹好晒嗰个帐幕，即系唔会接触到出面啦。点知系嗰啲夹仔突然间弹开晒啊！喺个帐幕入边就有只鬼喺度，然之后就擘大个口就开始流啲好好核突嘢出嚟。 好惊啊！呢个位 呢个位系成个戏最惊。 系啊，真系好惊啊！呢个 咁小朋友即刻就跑出去啦，佢即刻跑出去，好惊咁样啦。咁但系之后咧，佢就慢慢开始鼓起勇气咧，就走去行近嗰只鬼，因为个帐幕笠住咗佢嘛。佢冲出去嘅时候，个帐幕冧咗，咁咪笠住咗嗰只鬼嘛。咁点知只鬼翻到嚟就掹开嗰个帐幕，就见到系有一个女仔就踎咗喺度啦。咁佢就问嗰个女仔：你系咪有啲嘢想话俾我听？佢其实 系 好惊 啊， 但系佢走埋第一次，佢同鬼讲嘢，佢走去同只鬼讲：你系咪有啲嘢想同我讲啊？咁样。咁呢个小朋友阿曲问完呢一只咁嘅女鬼究竟咩事之后咧，我哋就见到咩咧？就系阿布斯威利士同阿曲佢两个就搭车就去一个地方，点知原来系去一个葬礼度啊！睇起上嚟就应该系之前嗰只女鬼嗰个小妹妹嗰个葬礼嗰度。咁去到咧就好多人都好唔开心啦，即系包括佢，我估计系应该后母之类嚟嘅，即系有一个后母。 着到红色衫咁样好唔开心噶嘛？ 系咁样啦，即系丧礼度着红色衫好唔开心噶嘛？咁点知就系小朋友阿 Cole 咧，就喺周围嘅人唔为意嘅时候，就同阿布斯威利斯咧就走咗去间屋嘅某一个地方，就攞啲嘢出嚟，然之后就走去咧揾呢个小妹妹嘅爸爸，就问佢：你系咪啊边个边个个爸爸啊？咁样，佢话系咁啊。呢度有啲嘢佢想俾你嘅咁样，咁就俾咗饼带佢，咁然之后就当场就播饼带出嚟睇下啦。咁饼带就原来初咧就系见到咩咧，就系嗰个小妹妹咧，佢喺度玩嗰啲扯线公仔啊，两个有一个古仔咁啦，咁啊喺度做紧个古仔咁样，咁啊爸爸就睇落去，即系喺度回忆紧呢个系好 sweet 嘅小朋友嘅嘢咁啦。突然之间就系有人开房门，咁呢个小妹妹咧就即刻就收埋咗嗰个咁样嘅布公仔嗰个扯线公仔嗰个咁样，即刻就匿翻上床啦。咁就个后母就走入嚟啦。后母走入嚟咧就系话：喂，你要食药啦咁样。点知就喺呢饼带度，因为嗰部机其实系摆咗某一个位，系净系我嚟拍佢咁样咁样 set up 嘅位啦，正常人睇唔到。 就个后母见唔到，原来个后母咧就喺佢嗰啲粥啊、嗰啲食嗰啲嘢度咧，就落咗毒啊，落咗药啊，跟住就俾佢食，然之后就同佢讲：你唔好再同我讲话嗰啲嘢食啲味道奇奇怪怪咁样啦，你快啲食晒佢啊咁样。点知原来呢一个小妹妹系过咗好多年，一路都话医唔好咧，其实就系一路就俾佢个后母慢性落毒，就毒死咗嘅。 系啦， 我哋发现咗原来呢一只女鬼当日去揾佢，其实就系即系佢有个咁嘅古仔，就想有人帮到佢， 含冤待雪啦。 系啦，咁我哋就慢慢发现咧，呢一个位咧就系、是、哦，原来。呢、这個小朋友真正嘅問題就係嗰啲鬼一路點樣聯絡佢啊？因為佢哋知道佢哋見到佢哋自己，就要想辦法令到呢個小朋友可以幫到佢哋自己嗰啲鬼。咁慢慢就呢、这個小朋友嘅心理問題亦都輾轉就冇咗啦，因為佢個人又開朗咗啦，佢亦都開始知道自己個價值係咩啦，佢嘅問題亦都冇咗啦，即係去到最後佢 好意義添啊！咁樣幫到啲係 啦，幫到啲鬼佢都好有意義添啦。咁佢開始就去到佢啲同學都開始接受佢啊，學校開始接受佢啊，連学校做话剧做石中神剑啊嘛，佢都做男主角啦，去掹嗰把剑啊咁样。咁但系就老师就走去后台度就叫佢，喂，你准备出场嘅时候就见到佢喺间房度唔知做咩自言自语喺度倾偈啦。我哋就见到佢同一个女人坐喺度倾偈啦。但系点知原来嗰个女人又系鬼嚟嘅， 就 系 佢哋两个言 谈甚欢嘅。但系点知原来嗰只都系鬼嚟，一转身就见到佢半边身系笑到， 我以为学校啲婶婶嚟 嘅。系啊，原来唔系啊，老师又见唔到，问佢你做咩自言自语喺度？佢话哦冇，我喺度背台词啫嘛咁样。 之后 走咗出去啦。咁到最后就即係佢嘅问题就叫做解决咗啦。到最后布斯利士同佢讲话，睇嚟即係我哋以后都唔再需要见面啦，你以后就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啦。咁但係就喺呢个时候个小朋友呢就话，咁你都要返去好地处理你太太喎。佢话啊，我諗到个办法啦，你话同佢倾唔到计㗎嘛。我諗到个办法，你一定同佢倾到计㗎，就係你敲佢瞓着觉嘅时候讲俾佢听，咁佢咪一定要听你讲嘢囉。咁样。 同埋佢就会听得入脑㗎啦。 係呀係呀，你系咁等佢瞓着嘅时候同佢讲，佢就会听得入脑㗎啦。咁样。好啦，咁啊布斯威利士就走咗啦。咁啊小朋友阿 Cole 就做完个话剧，咁啊同妈妈就两个人翻屋企啦，妈妈揸车送佢翻。咁其实阿 Cole 已经开心咗好多㗎啦。但喺个车度呢就突然塞车，前面就唔知撞咗车定系咩咁样啦。係啦。然之后呢嚟到呢个位呢，阿 Cole 就开始即係鼓起勇气就讲俾佢妈妈听一样嘢啦，就係佢话你讲嗰个吊坠呢其实唔系我攞过去摆喺我个柜桶度㗎，系婆婆 佢自己擺過去嗰度㗎。 嗯。 跟住媽媽就覺得喂你有冇搞錯啊，你做乜 仲 攞返出嚟講，仲要係攞婆婆嚟講，你唔好再講啦咁樣。跟住佢話婆婆成日都返嚟探我哋，佢話喂你真係唔好再講啦，做乜嘢咁樣。跟住佢話婆婆講咗啲嘢俾佢聽啊。跟住佢就講呢啲故事出嚟啦，佢話細細個呢你咪有一次呢你去跳舞咁同婆婆鬧咗交嘅。 嗯。 你一路都以為婆婆冇去睇你表演嘛。婆婆话咧，佢有嚟睇啊。 嗯， 跟住妈妈听到话，喂，你冇可能知喎呢件事。第一，佢冇提起过啦。 系啊， 就算佢有提起过，你都冇理由知道婆婆有冇嚟睇，冇、嗯、可能细节到咁样噶喎。咁、啊、样，咁跟住就佢讲咗呢样嘢，系啊系啊，妈妈已经系好奇怪吓，点解会知道呢样嘢？仲有讲另一样嘢就系话，婆婆叫我同你讲一样嘢啊，佢成日翻嚟探我哋，佢叫我同你讲一样嘢，佢话咧，你成日喺佢坟墓嗰度咧，你问佢一条问题啊，佢叫我讲俾你听个答案系。每一日都有， 嗯， 佢话我唔知佢点解咁讲啊，咁究竟你问咗啲咩问题啊？咁样，跟住妈妈已经开始喊啦。呢个妈妈就话：我问佢，你有冇曾经因为我而骄傲？ 系， 咁、那个答案就系每一日都有啊嘛、 嗯。 哇！喺呢个时候，那个妈妈就开始即系我唔知系咪话 心结又好似解开咗。 系啊，第一佢又解决咗一个佢自己嘅心结啦，即系嗰个链嘴嘅问题，同埋佢自己嘅妈妈即系同婆婆嘅呢个关系啦。 嗯。 到最后佢亦都呢、這个小朋友唔知点解就係话佢见到鬼嘛，佢见到晒呢啲所有嘢，佢开始懂得点样处理呢啲嘢，同埋佢亦都开始帮到身边人，亦都阿 Cole 同佢妈妈嘅关系亦都系咁样开始，我哋见到系有一啲化解咗，咁亦都系即系叫做即系有个结局啦，大团结局啦。但系喺呢个时候呢，就阿布斯维士终于就翻到屋企啦，就见到佢太太就喺度，咁佢谂住就系因为阿 Cole 就话俾佢听啊，你点样试下同你太太嘅关系真系可以好啲啦。卒之翻到嚟，佢就见到佢太太就喺度瞓着咗，又系喺度睇紧嗰柄带，就系佢哋结婚嗰柄录影带啦。咁啊见佢瞓着咗，咁啊最啱啦，因为阿 Cole 就系叫佢瞓着嘅时候同佢讲咁嘅事啊，就开始试下同佢倾偈啦。咁点知咧就系喺呢个太太嘅手，佢瞓着咗慢慢打只手嘅时候咧。系碌咗只结婚戒指出嚟，唔、 嗯、 系个太太自己嘅结婚戒指，系布斯韦利士嘅结婚戒指。跟住佢望望自己嘅手，喂系，冇咗只结婚戒指。 系， 跟住谂翻晒成件事咧，就系原来佢自己已经死咗啦。 系，原来佢系一只鬼嚟。 系，原来佢自己系一只鬼嚟嘅，即系根本就唔系佢嘅太太一路唔再爱佢啊，系一路原来喺过去呢年。一年几啊，一路佢个太太都系好挂住佢，导致佢一路都闷闷不乐。 但只系佢一直都唔存在，其实 系啦，只系佢一路都唔存在。而因为阿小朋友阿 Cole 亦都同佢讲过话，啲鬼咧系咁样嘅，好多都唔知道自己原来死咗噶嘛。同埋咧，佢哋净系见到啲佢哋自己想见到嘅嘢，其他嘢佢哋完全见唔到嘅，佢哋会唔知道噶。 嗯。 咁嚟到呢度就系布斯利士先发现原来自己系鬼嚟，然之后就系话我谂呢个亦都系时候佢要走咯、 嗯， 因为佢知道咗自己原来系鬼嚟嘅，佢要消失啦。到最后咧就系、是、因为佢个太太虽然系瞓着咗，佢一路安慰佢，然佢太太亦都有答佢，瞓着咗都有答佢，但系就布斯利士消失咗之后咧，就到最后个片尾咧就是、一路播翻布斯利士同佢太太结婚嘅时候。嗰啲片段啊， 嗯、 即系见到佢哋好 sweet 嘅，咁而成个电影亦都喺度完咗。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咁继续咧一劇之本嘅时间啦。今日我哋讲嘅劇本咧就系 The Sixth Sense 啦，就系、是、香港译名叫做鬼眼啦。啱啱我哋咧已经讲晒过劇情啦，哇，好劲啊，初你我 真 系 好难讲、 啊。系啊，讲完之后我就明白点解难讲咯、 啊。难讲啊， 因为如果三言两语，我觉得冇乜问题啫。 系啊，你讲个戏嗰条大鬼你系讲到，但系咧，因为嗱，我讲嘅时候我又希望唔好穿桥啦。虽然到最后我讲一定要穿条桥出嚟，但我讲紧嘅时候我希望唔好穿噶嘛条桥。 嗯， 咁呢个亦都牵涉到咩咧？呢、這个牵涉到编剧同导演讲故仔嘅时候嗰、那个概念啊。即系讲啲乜嘢俾你听啊！所以点解我好侧重讲故仔？即系譬如我而家我编剧嗰啲学生咧，我净系捉住佢，你讲条 storyline 俾我听啊！佢讲故仔，佢讲完之后啲重点佢自己讲漏咗嗰啲咧，我系捉住佢话你讲故仔有问题啊！ 嗯、 你讲故仔一定要讲得清楚，你想我睇到啲乜？你想我知道啲乜？我净系要咁多啫， 我唔系要你讲到哇好好听，但系一定要清楚，一定要准确。 嗯， 所谓嘅清楚准确呢个古仔嘅难嘅地方系咩咧？譬如唔系话有一场啊，布斯维利士同个小朋友个妈妈两个人坐喺度，然之后嗰个小朋友入嚟，记唔记得我头先点样讲嘅嗰个 point？ 系 我话啊，有一日啦，阿布斯维利士同佢妈妈坐喺度喺度倾紧偈嘅时候，咁啱就系阿 Coco 就翻嚟屋企开门啦。我系咁样讲嘅，类似啦吓。点解我要咁讲啊？系因为呢一个应该系我喺睇套电影嘅时候，我见到编剧同导演嘅意图嚟啊嘛。佢想做某一个假象，令到我哋以为佢两个喺度倾紧偈，然之后阿仔就翻嚟噶嘛。 系， 佢系想做一个咁样假象。咁我就喺讲古仔嘅时候，我就要咁样讲。 我明白你嘅意思，但系咁样其实事实上有我哋多咗一啲睇法落去呢一个情节度噶嘛。咁事实上我哋揭咗条桥之后，又知道其实嗰件事唔系噶。正如佢同佢太太唔系争俾钱噶，即系原来我哋揭咗条桥之后系知道。但我哋讲嘅时候或者我哋睇嘅时候，好似会有呢、一个谂法加咗落去， 系 啦 呢个 错觉。 系因为喺我嘅角度咧，我认为我而家讲古仔嗱，如果我系想讲一个动听嘅古仔，想讲完之后。大家听完之后，哦，觉得好听，咁我就有必要顺从翻个编剧同个导演讲嗰样嘢。点解佢要咁讲啦？因为其实我哋一路讲起承转合咧，我唔知道我有冇讲过起承转合对我嚟讲咧，系我话我 apply 晒喺所有嘢之上噶嘛。但系乜嘢系起承转合咧？嗱，你试下将呢一样嘢攞出嚟去睇翻成个戏咧，成个戏嘅起承转合最重要嗰位，其实系布斯韦利士发现自己系鬼。所以整个戏的起承转合在于如何 set up 他不是一只鬼，到他发现自己一只鬼是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说他好像跟他妈妈在倾紧偈这件事，令到我们以为有个错觉他是未死的，这件事在个戏里面是很重要的。其实所以在我讲故事的时候，不论是我现在讲故事，定还是你写个剧本，定还是系你作为导演你去 set up 这些这样的 illusion 的时候，我们都会 set up 到我要讲到布斯维利士唔似系一只鬼， 系 呢个系本身个起承转合好重要嘅部分嚟嘅。 咁如果啊，我觉得个起承转合个位唔系喺佢知道自己系鬼，我第一个感觉会系觉得佢系自己有个心结要过啦，佢最终过咗呢个我设为起承转合嘅话，其实有冇分别咧啲嘢？ 我认为系。冇分別嘅，個原因係咩咧？個原因係個戲入邊所有嘢都有起承轉合嘅， 係我 係所有，所以只要個戲入邊有呢個 element of 布斯維利士唔知道自己係一隻鬼，而到最後個戲佢係發現自己係一隻鬼，係作為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事件嘅話咧，咁呢一樣嘢喺成個戲嘅表述入邊所有位，我哋就會著墨如何製造呢一個起承轉合出嚟。你明唔明我讲嗰个起承转合？ 系 每一样嘢都有呢样嘢噶。OK， 嗱，嗰个小朋友同佢妈妈个关系系有起承转合噶。每一场啊，由一开始啊，佢放学翻嚟，然之后咧佢整嘢俾佢食，跟住咧佢去朋友嗰个生日会啊，有朋友个 party 肯请佢，真系好啦。个妈妈都要想办法令到佢可以同其他朋友交流到。点知翻到嚟佢发现咧，佢个仔嗰啲衫咧烂咗咧，然之后打电话去其他嗰啲家长屋企度，叫你啲小朋友唔好再搞我个仔啦，唔好掂佢啊咁样。你会见到成个戏一路喺呢度 set up， 跟住有个链嘴啦，然之后到最后塞车嗰场啦，然之后话原来佢见到婆婆个鬼魂呢度系有一个起承转合噶嘛？你将呢啲 element 抽翻出嚟嘅时候，呢度一个事件，呢条线系有一个起承转合，所有嘢都有个起承转合噶，所以系冇分别噶。 我明白，但系如果你头先讲咧，成个故事个转啊，去到佢发觉自己系鬼，咁我觉得有啲硬啫，即系远啲嘅意思咧，系佢想解决自己的心结啊嘛，而到最终佢解决晒佢自己嘅心结啊嘛，咁呢两个转其实好大分别噶。即系佢知道自己系一只鬼，唔系解决咗佢啲嘢噶嘛？ 哦，冇错冇错，所以佢知道自己一只鬼，我一路都唔系话系 climax 噶，我一路唔系话嗰个就系我哋个戏剧定义上嘅高潮嚟噶。 嗰、那个系一条桥咯，反而系、一条。 唔系，嗰、那个位系佢一个重大嘅发现啫，但系佢未到佢解决啊嘛，未去到解决噶。所以头先我哋咪后你问过我嗰个高潮嗰、那个 climax 究竟喺边个位，我都唔系即刻答你话就系佢发现自己死，系喺佢发现自己原来已经死咗甚至是之后 我头先系咁样讲噶， 好犀利！你真系将啲转推到好厚。 唔系你，我哋有责任咁样做啊！我哋有责任咁做啊！我唔系专登要咁做啊，而系如果我一早已经定义咗嗰度已经完咗，真系后面冇嘢发生啦，唔系有冇戏啊，系冇嘢发生啊。 嗯， 因为转之后一定系冇嘢发生噶啦，净系交代。 嗯。 但系好明显嗰位佢知道自己死咗，系仲有嘢要处理啊，佢仲有嘢要发生啊。 系啊， 所以呢个戏咧，你如果论编剧导演最劲嘅地方系咩咧？就是他那个推进去到真是最后一刻。 去到最后是不是他和他太太的关系都好像已经 solve 了之后了。 是啦，我们先发现原来的问题是这么大。 喂，但初来成日讲起承转合，转之后你说已经可以没事，那个合其实是无重要性的。 哦，不是无重要性的，那总有些人我们想知道到最后他们怎样的。所以为什么 我一开始在我们这个节目很初段很早期的，我不是提过就是说那个合其实很多时候那些童话故事就是之后他们就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啦。 哦，就是他们之后快快乐乐那段时间，但是不需要走出来的。为 什么我们成日看电视有15分钟30分钟那个合呢这么合，是因为很多东西要交代，因为就是那些人是摆了很多枝节那些这样的无关痛不是咁重要的线下去咯。 Okay. 即是那对有条感情线啦，所谓那对有个所谓的第二女主角啦，那对有个第八男主角啦，那些线又要交代。其实那些是即是特别是我们看电影或者看舞台剧来讲呢，那些就相对你无关痛痒咯。那些就不讲啦，但是你电视剧有成十几个人都是有角色的，那些啊他两个人结了婚啊，他们又生了仔啊，这个去外国啦，这个开始耕田啦，那个开始转了工啦。即个个你都想知道啊，真是每个人在经历了这件事。 所以宵夜食最好就是全部人回来交代自己啦。 对啦，他们可以齐人嘛，不用逐个讲嘛，逐个讲要多一集㗎啦。那那个盒就好长了，技术上我们明白。 是 为什么那个盒不可以这么长，因为没有人想看㗎啦。虽然我好像讲过，我有个朋友好喜欢看盒的，好喜欢看大团结局的。但大团结局其实是没东西看的，林振 宇。 他是文字又是影像，他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他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他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咁另外啦，我哋又讲到成啦，我唔知有冇咁讲啦。嗱，起承转合，头先我哋都有一个共识啦，就系个 doctor 系个主角啦。但系成个剧本睇翻啦，我哋头先讲话个小朋友同妈咪嗰条线其实好好睇噶嘛。但系咧，个小朋友同妈咪发生嘅好多事咧，其实个主角唔知噶。我哋之前有讲过，好多场合都系主角有必要存在喺呢度而影响咗佢一啲嘢噶嘛。但系我睇呢个戏咧。我又觉得好多场口主角都系唔知道，又或者系冇影响到佢。 系，嗱，呢个就牵涉到我哋点样睇个故仔啦。当然啦，技术上我一定话系阿 Malcolm 即系布斯威利斯饰演个医生系个主角。 系啊，我认同。 咁而家只不过系嗰个小朋友究竟系 play 紧一个乜嘢嘅重要性啊？喺成个戏入边，嗱，你话有呢场口，咁布斯威利斯应该唔需要知道嗰啲戏嘅，咁当然系啦。咁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喺成个戏剧嘅推进上面，佢有冇一个重要性，甚至系必要性啦？你明唔明我 个讲 法？ 即系例如佢同佢妈咪两个人喺屋企食早餐嗰场，跟住之后话你点解你要将你婆婆条链摆嚟摆去啊？嗰啲，跟住佢唔认。咁布斯维斯佢最终系唔知道发生过一件咁样嘅事啦。但系其实呢个小朋友佢面对好多人都唔相信佢，好似佢冇一个人可以去信任，直至到佢信咗布斯维斯嘅时候，亦都即系呢一场系令到佢即係表達咗佢平時嘅生活，咁當佢遇翻呢個 doctor 嘅時候，佢可以信呢個人嗰、那個 contrast 係有嘅，但係其實嗰個場合冇直接影響到個 doctor 咯。 係啊，但係調翻轉頭呢樣嘢好重要嘅就係話呢一個係成個戲最大嘅問題嚟噶嘛，其實本身最大嘅問題係咩啊？係個小朋友嘅問題啊。虽然是话是布斯维利士的心结，但是因为布斯维利士的心结就是有些小朋友有这些问题，他帮他们不到，他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小朋友的问题。所以在那个戏的 set up 里面呢，我们很想知道那个小朋友那个问题和那个小朋友的问题怎样解决。 嗯， 那我认为在编剧上现在这个分量或者是他讲的东西呢，你还要即係明白一樣嘢，就係嗰啲嘢到最後係呼應翻啦，係令到我哋明白咗布斯威士點解要咁樣處理佢。 或者点解其他人唔信佢，而布斯维士就开始会咁样同佢 connect 到。所以呢啲咁嘅对比同埋呢啲气氛嘅存在呢，除咗係 illustrate 緊个小朋友佢自己嘅问题之外，亦都系同时系令到我哋知道布斯维士点解会可以同佢沟通到囉。 我明白你讲咩嘅，但係我记得以前呢，即係我哋都存在过，即係见过啲咁嘅剧本啦，即係或者有啲 suggestion 就係呢啲场口里面个主角落埋去，因为依家呢布斯维士佢知道小朋友冇人可以信任佢，冇人可以讲呢个 secret 俾人听啦，咁佢係 through 个小朋友个口中去知㗎嘛，咁佢都系知道嘅，但係嗰啲场口小朋友最难受嘅时候佢唔知道，即係我哋之前话啊，有啲咩 improve 呢，有啲咩改进嘅话可以系。 其实 我觉得是难的，这个戏如果你要加个主角下去的话。 甚至是你刚才的讲法，其实是可以将那些场口全部拿走的嘛。 因为那个戏都依然是 依然是通道的嘛。 那个戏。 但是现在这个戏呢，因为它 set up 一个这样的最大的个吊轨的位置，就是布斯维士原来是已经死了的嘛。即是这个最大的吊轨。 是啊。 即如果我们完全将嗰个小朋友自己嗰个故仔，即係佢同佢媽媽嗰啲关系啊，同其他同学嗰啲关系，嗰啲完全係攞走晒嘅话呢，其实我哋第一就冇咁清楚见到嗰个小朋友佢嘅问题係咩啦。第二呢就係成个戏呢就会侧晒去布斯维利士嗰边。咁系咪唔得呢？我觉得唔系唔得㗎，都得㗎。但係 at the same time, 我唔认为而家个戏去到嗰啲位系有问题囉。因为我哋都好关心就係究竟帮唔帮到嗰个小朋友，同埋个小朋友个问题系乜嘢嘛。我哋要以一啲唔同嘅场口去见到呢啲嘢㗎嘛。所以就你话系唔系可以 cut 咗佢呀，或者用第二个方法去存在，我觉得绝对可以。但係今次呢个剧本我自己可能系我纯粹我自己觉得㗎咋。我就觉得呢一个份量或者系佢而家个做法呢，我完全接受到囉。起码我痛囉。 係我有少少睇嘅时候觉得哇，小朋友啲戏真系好好啊，所以要加佢戏囉。 其实都真系啊，大佬。 其实真系好啊。 佢哋真系好到咧，真系直情唔可以相信一个几岁嘅小朋友，我唔知佢喺边度学做戏啊，但系哇点处理啊？仲有、啊，即系我哋知道啦，你拍电影好多时你一个 good take 咁样就搞掂咗啦嘛，即系你可能你点样氹嗰个小朋友，氹咗佢两日，然之后拍到觉得啊，仲有 good take 嘅 手。一蹲躺佢。 但系最惨嘅系你见到佢有好多场口咧，系 long take 嚟， 系 长 shot 嚟嘅，即系佢真系要坐定喺度，两个人对嗰段剧本，然之后要做嗰场戏，冇得。扮嘅冇得造假嘅，咁呢个好明显见到佢，我唔知道佢点样可以拿捏到呢样嘢，究竟系导演嘅功夫啊，定还是系真系个演员都好犀利咧？呢、這个就真系不得。 我谂佢一定好犀利，所以我就系话头先喺剧情上面咧，头先我哋嗰个讨论咧，我系觉得。咁究竟係劇本本身已經係寫咗呢個小朋友咁多戲，而我哋需要知道佢咁多佢嘅故事，定係我真係好似我睇嘅時候覺得，呢個小朋友真係好好戲，所以一定要加佢多啲戲啦。即係我有呢個諗法啫。 咁我諗唔會咁諗嘅，我諗唔會咁諗嘅，即係。如果俾我係編劇，我寫咗咁嘅劇本出嚟，我都係想辦法啊！我要揾到一個咁樣嘅小朋友去做到呢個角色，可能我會。 但係其實好大膽嘅，你寫呢個劇本有一啲場口，你唔係主角。必须出现的时候，而你俾一个小朋友去做，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那么好的嘛，即大家知道小朋友不是那么容易 handle 的嘛，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嘛。 但是因为这个角色啊，如果记得的话呢，第一场啊那个人走入来没穿衫的时候呢，他说这个 Vincent 嘛，他记得这个 Vincent, 他是很 unusually sensitive, 怎么说啊， 超越常人地敏感啦。 很敏感的对于身边的事物，对于身边的人。那这个亦都是令到最后这个小朋友，这个我们都可以叫他做一个很主要的角色，一个主角啦，甚至是。即他咁样嘅一个 set up, 你要揾到咁嘅人，佢要表现到呢个人系咁 sensitive 啊。 系。 即系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呢个系原本剧本已经写咗要一个咁样嘅小朋友囉。但佢亦都到最后真系揾到囉，呢个系亦都系呢个电影成功嘅地方囉。 咁但系其实嗱，我知道我哋一直嘅讨论就系每个电影有一个主角啦。咁我哋今次有冇可能我都唔系话两个主角嘅，嗰个主角嘅线系放喺个小朋友度呢，反而系。 我觉得有可能嘅，但係就如果係咁，因为我哋头先咪后都有一个讨论咁，就係、是、咦究竟係小朋友阿 Cole 呢、知唔知道布斯维利士其实係鬼嚟呢，即係我哋头先有咁嘅讨论㗎嘛。喺个电影入面，我初步嘅假设我就觉得佢係唔知嘅。佢唔知布斯维利士係鬼嚟。 我都觉得佢唔会。 又或者係去到个戏好后段嘅时候佢知道咗。 即系叫佢翻去同佢老婆倾偈啊嗰啲。 可能去到嗰度佢发现咗，因为佢开始主动接触啲鬼啦嘛。咁佢就開始發現到，然之後可能佢去到嗰個位，佢知道布斯利斯係鬼，但係好明顯一開始佢哋接觸嘅時候，佢係唔知道佢係鬼。 係啊，係啊，我都認同啦。 嗱，如果你試下咁諗啊，如果呢個小朋友阿 Cole 係個主角嘅話咧，咁啊到最後個戲咧就佢同佢太太嗰個關係深刻解決咗，然之後佢變做鬼走嘅時候咧，咁呢個小朋友就應該嚟揾佢咯。 喺門口嗰度同佢講拜拜。 係啊，可能係咁啦。又或者係翻到去，我唔知點樣，即係可能我哋另外用一個方法去描述呢個故仔就係、是，呢個小朋友開始有個習慣就係佢將嗰啲佢幫過嗰啲鬼咧，唔知點樣寫咗個名擺咗個盒仔入邊咁樣先算啦。到最後佢呢度佢寫咗個名，然之後擺咗個盒仔入邊，原來佢知道佢係鬼嚟嘅喎。咁嗰個主角咧就會突然間係完全 flip 晒过去。嗱，当然我而家咁样讲，就系话嗰个主角你咁样加长戏，突然间 flip 晒过去个小朋友度，咁样公唔公平咧？咁样都唔公平嘅。但系调翻转头，我哋睇翻就系成个戏究竟最大嗰个行动、最大嗰个动作系喺边个人身上？其实 我都认同喺布斯威利士身上嘅，但系咧，因为我觉得小朋友经历嘅嘢咧都唔少，即系佢经历好多场口，甚至乎系更加我咁样形容啦 ，dramatic 啲添，比起布斯威利士，因为布斯威利士我哋讲佢行动系一个嘅啫嘛，佢就要解除自己嘅心结， 佢见唔到鬼啊嘛， 系啦，佢又唔知自己系鬼，又见唔到鬼，所以我咪觉得佢经历嘅嘢好似相对小朋友嚟讲系少啲咯，所以我就会谂，如果阿 Cole 佢系主角嘅话，又会系一个点样嘅故事啫？ 我觉得如果阿 Cole 系主角嘅话咧，咁第一可能一开始第一场会冇咗啦，即系有个人唔着衫喺个厕所度，嗰场戏可能成场冇咗啦。第二就 系 可能个戏嘅真系最后啊，或者系有啲位咧，我哋要见到阿 Cole 佢发现咗佢系鬼，然之后佢帮佢，又或者我哋见唔到佢发现佢系鬼，但系佢 realize 佢感觉到呢样嘢，然之后佢辗转佢帮佢，跟住到最后真系帮到佢，咁嗰个主角咧就好可能系翻咗去呢个小朋友身上面嘅， 系因为 我觉得会 work 噶， 都系个小朋友去帮紧布斯利士噶嘛，即系都系啲鬼揾个小朋友帮助，呢个系可以系其中一只鬼， 同埋因为呢两个。点讲呢两条线两个主角嘅两样嘢到最后系 merge 咗噶，就系要解决呢个小朋友个心理问题啊嘛，即系个表征啦，个表征就系个小朋友嘅心理问题啦，就系两条线系somehow merge 咗噶，就系个小朋友要解决，哎呀，我而家又见到鬼，我同人讲，有啲人又唔信，咁样点算咧？佢喺佢个角度系咁睇啊嘛，喺布斯威利士个角度就系、是，呢个小朋友有心理病，佢奇怪怪同人哋相处唔到，我要想办法解决。其实我哋解决紧同一个问题啊嘛，所以佢哋个主要行为行动其实系一样噶。只不过是一个即系可以话系主动啲，一个系可以话系被动啲。其实两个都主动嘅， 两个都主动， 两个 都有， 因为两个都要解决嗰个问题，所以亦都令到呢个戏咧就系即系我哋show翻咁耐以嚟咧，呢个系唯一一个真系有可能你话两个是第一个系主角，我都。唯一一次，我覺得係有可能係可以接受 嘅。即係一個幾有趣嘅劇本。好啦，咁今日多謝阿昌同我哋討論The Sixth Sense 鬼眼呢一個劇本啦。咁我希望我哋下個禮拜，我哋下個禮拜討論嘅故事都係呢一個主角喎。 系咪又系呢个主角？ 但系唔知佢系咪主角，我哋下次再討論一下先。 好， 好啦，咁今日多謝曬阿昌，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拜拜。 Bye。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Thank you.